孟昭，你 让开！ 别去，孟昭！ 你在干什么？ 很危险。 是因为危险，还是你不想让我追上去？ 说话！ 哥，怎么样了？时辰哥，你也…… 小叔，你先回家，最近不要出门。等我抓到那个人再说。 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 之前已经不同了，但其实并没有，横竖都一样。孟昭，陆时辰，我们聊聊吧。 长佩文学，谭石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第六集。 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 你怎么回事，陆时辰？你明知道小叔以前遇到过那样的事，现在又有人跟踪他，你拦着我去抓人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 对不起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 我问了孟柔叔。 你不让我去追的那个人是谁？ 我不知道。 好，我问点你知道的。周衍是你杀的吗？ 什么？不是。 周衍的死与你有关吗？如果你拒绝回答，那我只能默认与你有关。那下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早就发现疗养院地下室了？ 嗯。 你掺和进这个案子，引导我去疗养院地下室，目的是什么？ 关于这件事，我不想说。 在查案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对谁泄露过一些消息？ 没有。 由赵云华误杀周衍开始，引出暗龙案，布局杀死吴嘉义，这一切是你策划的吗？ 不是。 那跟你有关吗？6月16日，你复查结束后去了哪里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改装豪车的地方？吴嘉义的车出现问题，是因为你吗？说话，这个问题你必须回答。 你是在以警察的身份审讯我吗？ 无论什么时候，警察都是我的第一身份。还原事实真相，将罪犯绳之以法是我的职责。那些死去的人必须有个交代。现在我以警察的身份再次问你，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。 如果要审讯我，不该在这里。 好，刚刚那些问题你可以当我以警察的身份在审讯你，但接下来我以私人名义问你，你可以保证不逃避吗？ 我试试看吧。 最初你是不是因为案子而刻意接近我？ 嗯。 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 我没有想过。 那你想知道在我看来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？在此之前我做好了下次带你去见我家人的准备。陆时辰，多余的问题我也不想问了。最后一个，我希望得到你最真实的回答。疗养院那天晚上，为什么要冲过来挡住那辆卡车？ 我不知道。我不希望你死，也不希望那一车证人死。如果那辆卡车撞上去，接下来案子可能会推进得很困难。 及时止损吧，孟昭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案子我都会继续查下去，一直到挖出真相为止。如果你真的参与了谋害周岩他们，我一定不会留情，亲手将你送进监狱甚至刑场。不过无论是不是出于主观意愿，你都救过我一命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在那之后我把命还你。当然你还有第二种选择，如果你不希望我继续查下去，那我欠你的命现在就可以还。这枪撞有消声器，周围没有监控，你也不会留下指纹。在那之后你有充足的时间回美国。 到此为止吧，孟昭。 所有的一切都到此为止吗？行吧，到此为止。 孟昭，孟昭，孟昭， 老板，拿包烟，带个火机。 要哪种啊？ 要带劲的。 啊，30，打火机送你了。 啊，撒过去了。 姐早安。 开店了， 我的成长是吗？ 不错啊。 这是要小考吗？ 早，刘叔。 哦，孟队。哎，你这两天怎么了？不踩点了？这没到七点半呢。 啊，店家案子，早点过来。嗯， 走。 走， 没事吧？ 不用搬了。 没事。星期一到，还有五 个人。孟队早。 啊， 早。 早啊。早上好。 你怎么也这么早？ 我一直这么早啊。 炒面。 来晚了，附近那家小笼包就卖没了。哎，你吃过没？可好吃了。怎么了，昭哥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在后头想叫你，结果你在台阶上突然停住，还转头，那吓得我，也以为你要骂我呢。 你背着我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吗？一天到晚心虚什么呀？ 又觉得有人盯着你啊。你最近看起来心事重重的，休息也不好的样子。 没有。被案子愁的。 破案重要，身体更重要啊。啊，对了，陆顾问呢？怎么最近都没见到他？ 他忙。 赵哥，你跟陆顾问闹矛盾了？你之前不是借住玉湖湾吗？这两天怎么自己开车回来啊？ 其实不记得。 疼疼疼疼疼。 再来啊。 哎，别。 案子破了吗？思路捋清了吗？早到不是为了破案，是为了买包子，挺出息啊你！都等着陆顾问提供线索，要你还有什么用？关心我住哪儿干什么？犯人藏我家里了？ 我不是，我没有。 不过孟队凶的时候，不凶的时候还好看。 孟队。咱们接下来查什么呀？ 其他人都去查安龙客户了，你这边继续查朱瑞。 那从哪查起啊？ 你先把包子吃了吧，等程云到了再一起说。 哦。 嗯，谁叫我？我听到我的名字了？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。 你俩先把这份卷宗看了。二十几年前，盐城农民工讨薪案。 哎，是陈玉那个案子吗？上次沈朱瑞听你说的。 什么陈玉啊？ 你们看完也跟其他人同步一下。这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。一个带头讨薪的农民工在法院判决之前跳楼自杀了。他叫陈玉，也就是周衍的生父。当时他的代理律师就是陆承泽。 我去，还有这种事啊？四舍五入都是熟人啊。嗯， 文鼎房地产。这么说这案子可能跟朱瑞也有关系，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他到底撒了多少谎，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程云，这两天朱瑞在干什么知道吗？ 嗯，知道，我有跟进。自从那天叫他来问话之后，他的行迹就开始古怪了，除了去医院看他妈，还去了吴家义别墅附近，有一大早去的，也有半夜去的。 他去做什么？ 那边是不是有人啊？ 看监控，他是想偷偷进去。但吴佳义的别墅被法院封了，而且那边的安保措施也加强了，他没有机会。 他这是要进去找东西。我给检察院那边打个申请，程玉，你跟小宋再带两个物件的同事和派出所的民警一起过去，把吴佳义的别墅再搜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。地板要撬开，墙壁也要好好检查。务必不要漏掉任何案件和死角。 好，我去联系人。 那我呢？ 你跟我去趟盐城。文鼎房地产被吴佳义吞并之后，几个高层都相继离开了。我查了一下，目前还有一个在盐城，他也许知道当年的事。 好啊，去多久啊？这是跨区办案吗？要通知盐城警方协助吗？ 高铁，即日来回。 哦。 只是走访一下，不用发通告。我会提前跟盐城市局打招呼，请那边帮忙联系。你赶紧把这个股东的资料看完。 啊，是，孟队。看看啊。 这个文鼎房地产的前股东叫范明，19年前离开文鼎后，就在盐城开了家自己的房产中介公司，凭借之前积攒的人脉和资源，做起了房产投资及贩卖二手房的生意。公司规模算在当地算是很了不起。 赵队，这回又得麻烦你了。 嗨，小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来了别着急走啊，咱们碰个面。 好。哎，赵哥，你上次怎么会和陆顾问一起去盐城的呀？ 你老提他做什么？不想跟我来直说？ 我就是想学学，看你们是从哪里发现的东西。 陆时辰，我跟你一起，你陪我去盐城，对我所有看起来出于本能的保护，都仅仅是为了推动案子的进展吗？ 两位警官，这里就是范总的办公室。 谢谢啊， 范总。 是孟警官和周警官吧？ 范总，冒昧前来拜访您。我是明潭市公安局的孟昭，这是我同事小周。 范总您好。 你们好，市局的赵队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。你们破获了大名鼎鼎的暗龙案，真是年轻有为啊。哎，来坐下喝茶。 您客气了。我就不兜圈子了，吴嘉义死了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 哎，知道。他这种人啊，死不足惜。 正因为这样，一些旧案也失去了线索。这次来，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陈玉案的细节。 陈玉是谁来着？ 啊，一个和文鼎房地产打官司，最后自杀的农民工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哎呀，当年这事闹挺大的，后来文鼎官司输了，公司也被吴嘉义收购。 您觉得陈玉的死跟吴嘉义有关系吗？ 警方说他是自杀，不过谁知道呢？吴嘉义这个人啊，城府深得很，他跟当时的公安局长交情也不浅，这种事儿啊，我们不好说。 你怎么知道他们交情不浅？ 那些工人老被拖欠工资啊，就来集团闹，有拉横幅的，有躺着不走的，然后啊，都是那个局长帮忙摆平的。 寻衅滋事，关他个十年，看他们还敢不敢。 19年前的盐城市公安局局长。好，我了解了。当年文鼎集团是因为经营不善才让吴嘉义注资的吗？ 那时候现金流确实出现了问题。 注资以后，公司的事情都是吴嘉义说了算吗？ 他权力确实很大，但要说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，也不至于。他跟祝总五五开吧。 哪个祝总？是祝文秀，还是祝瑞？ 文秀姐虽然名义上是董事长，但早就退居二线了。管事儿的是祝瑞。也是因为朱瑞不听劝阻，大量买地，文鼎才会经营困难，让吴嘉义有机可乘。 也就是说，所有决策都是吴嘉义和朱瑞两人一起商定的。 没错，偶尔会问一下我们的意见，但决定权在他们手里。 他们两个人关系怎么样？ 这个，互相利用吧。吴嘉义也算解了文鼎的燃眉之急，所以两人那会儿关系不错，朱瑞基本上也都听他的。后来两人闹掰了，朱瑞毕竟太嫩，估计被逼得没办法，就出国了。 朱瑞出国之前，儿子有被绑架过吗？ 啊？哎，这我头次听说啊。 哦， 那您跟祝文秀熟吗？ 我们这些老员工都是跟着文秀姐干了十几年的。 祝文秀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 具体时间不记得了，大概是在文鼎败诉之后吧。他是一个特别看重声誉的人，很多人都说他是受不了舆论压力，精神出问题了。 您对他很尊重啊？ 那当然了，文秀姐创业吃了不少苦头，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个程度不容易。哎呀，而且作为企业家，她的责任感和道德心是我见过最强的。 怎么说？ 就说欠薪这事儿吧，杀鸡取卵啊，我们都反对。事情传到文秀姐那里，她直接去朱瑞办公室当面把她骂了一顿， 但最终还是执行了。 也拖了一阵儿，后来文秀姐身体越来越差，基本上不来公司了。朱瑞没人管束，就跟着吴佳义干了很多缺德事儿。 如果范明说的是真的，那么杀害陈玉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吴佳义，甚至朱瑞也脱不了干系。 您是什么时候离开文鼎？ 朱文秀当年离奇失踪，而后出现在疗养院地下室，可以断定是吴佳义所为。可祝瑞对母亲被毒害一事真的毫不知情吗？甚至他也是帮凶。 这个祝瑞装得像个人，没想到一肚子坏事。孟队，咱们现在吃什么呀？都过饭点了。 中午吃什么？ 大早去坐高铁，路上俩小时，走访仨小时，一分钟都没浪费，快饿死了。 你饿了？想吃什么？ 我 看上。去，到对面买几个包子吃。 不是，赵哥，我们穷到这个地步了吗？ 里边坐，空得很。现在有快餐，有粉面。 吃饱没有，小周？没饱再点点啊。服务员， 不用不用，赵队太客气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突然有任务，把你们叫来了又招呼不到，这吃饭只能对付，太不好意思了啊。 工作要紧，师哥，你不来，他吃包子就够了。 哎，孟昭，你们见过范明了吗？ 啊，见过了，谢谢师哥帮忙联系，他很配合，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。 哦，那就好。这些商人都精得很，你不这么做，他铁定找理由避开不见。说来也惭愧啊，上次你回明潭以后，我们一直在周边区域封锁搜查，但那两个杀手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完全找不到踪迹。我办了这么多年案子，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。 没事，师哥，最近一段时间匪夷所思的事情太多了，单个事情看不合理，也许放回犯罪链条上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啊，吴佳义甚至能避开市政，在自家地下挖了条地道，这些杀手怎么作案怎么逃跑，肯定也是早有准备的。 是啊，以后我们也得留个心眼啊。嗯， 不知道还有几个杀手在逃，也不知道他们是聚集在明潭还是盐城。不管怎么样，盐城这边得继续拜托师哥了。 没问题，你也注意点啊，小心这些亡命之徒打击报复。 我知道了。 行了，不早了，我那边还有事儿呢，我就先回去了 啊。 哎，你们准备怎么样啊？ 我们也要走了。 啊， 对了，师哥，还有一件事想问一下你。94年到02年期间，盐城市公安局的局长，你知道是谁吗？ 94到02，20多年前了，那会儿我还上学呢。我给你查一下吧。怎么？ 我想见见他。 啊。哦， 有两个，一个是2001年退休的叫王鹏，他退休后新局长是从外地调来的，叫魏昌和，啊，2007年从警务系统辞职了， 能联系到他吗？ 他现在在不在盐城还不好说呢呀，哎，你很着急吗？要不在盐城等一等？ 等不了，明潭那边还有事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尽量帮我联系魏昌和，如果发现他想出国，帮忙截一截。 哦，行，先把人找到再说。 行，辛苦了师哥，这事没你帮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 嗨，只要不违规我能帮肯定帮啊。林迈这案子你帮了我们大忙我还没说呢。啊，回去啊替我跟陆顾问也带声好啊。这次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？ 啊，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走吧，别耽误了时间。 哦，好。 再见啊赵队。 哎，再见啊。孟舟保持联系啊。 吃饱了下次再来啊。 赵哥，咱买几点的票回明潭？ 买6:30吧。现在赶到高铁站差不多了。 哦，那差不多10点应该能到家。 周晴， 嗯， 回去把陆， 把陆顾问怎么了？ 啊，不是，去检察院申请调档，查一查近20年安龙案那些客户，他们打过哪些官司，跟谁打，代理律师是谁。这事儿你可以和汪宇他们一起查。 哦，这里面有问题吗？ 陆承泽曾经受临江药业的老总所托，帮人打了校园霸凌案这个官司，结果帮的是吴畏涵。这种事有一就可能有二，说不定有我们不知道但有关系密切的苦主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回去立刻查。 陆时辰已经承认了他和案子有关，严格来说就是嫌疑人，要向上头汇报吗？不查他就是暴毙，可查的话他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？ 什么时候拿到的？ 就前几天，周老师前一阵中风，我去看望他，师母顺带给我的。 这就是你说的成为好的大人吗？12年前的陆时辰跟所有案子都没关系，应该加不了。 这些垃圾给你了，反正我也用不着。 既想对人好，又故意去激怒人，你小学生吗？而且真喜欢我的话，怎么出去10几年一次都不回来？就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了， 到此为止吧，孟昭。 算是失恋了吗？ 晨练完了， 嗯，精神了。 看看谁来了，人家说不要吵你晨练，在那边等你半小时了。 没事，师母。周老师，早上好。 哦，小梦啊，案子忙完了，总算有时间过来了啊。 啊，是周老师，真不好意思。 我去做早饭啊，你们聊。 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还当真了？走，陪我下下棋。 啊，哎， 你今天休息啊？ 啊。 我执黑，你慢慢想。怎么这么早就过来？不睡懒觉？ 睡不着，有点失眠。 哎，吴佳怡死了，暗龙案算是侦破了，该松一口气才是。你这个样子，完全相反呐。 您猜到了， 多少能感觉出来，那一系列的事不简单呐。 是，这案子牵涉的人太多，甚至牵扯到一个对我有恩的人。 嗯，是陆承泽，还是陆时辰？ 周老师，在您眼中，陆时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 时辰呢？这孩子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爸妈来我家玩，一口一个爷爷，叫得特别亲。那次车祸，时辰撞到脑子，又没了妈妈，之后感情上又变得很封闭，我见到他的次数就不多了。最近一次见他，还是上回一起吃饭。哦，上个月他有来看过我。 上个月？ 嗯，再往前就是他来找我帮你舅舅翻案那次了。 虽然师母大概讲过，但我还是想听您亲口说说，那次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天下午，外面下大雨。好，今天的刑法课就上到这里，回去大家可以找一下例子啊。好，再见。该的。我在办公室门口见到了一个穿校服的孩子，他浑身都湿了，看来是淋了雨，唯独手里的文件袋是干的，保护得很好。孩子，你找谁啊？ 你是钟明生吗？ 你是？先进来吧。 来，纸巾擦一擦身上的雨水。 周教授，我想翻案。 哦。我先看看。孟祥宇是你什么人？ 他不是我什么人。 那你为什么想帮他翻案呢？ 我不知道。 总有理由吧，或者说你为什么相信孟祥宇是无辜的？ 因为有个人他相信孟祥宇是无辜的。 是什么样的人呢？ 跟我不一样的人，在无望中也还在挣扎的人。 那孟祥宇是他的什么人？ 是他的亲人。 哦， 亲人是什么？亲人是什么？ 亲人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是，你可以理解为啊，在一个家庭里，我们可以彼此相信和依靠的人。 有血缘关系，可以相信的，可以依靠，就是亲人。亲人都是可以相信的吗？亲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 这个孩子在努力思考我说的话。突然间我想起一个人，这个孩子和他越看那眉眼五官就越像。你是时辰？ 快接视频。 陆时辰，你，哇，你又通宵了。兄弟，连续三天系统显示你在线工作时间超过了18小时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 我开着系统吃饭睡觉。 哎，你骗鬼去吧，钱是挣不完的，我们现在盈利状况非常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失眠了？找人的事情不顺利啊，需不需要帮忙？ 不用，我会想办法。 你要不先回美国吧，你以前都是状态差的时候往国内跑，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，再回来就没事了。这次反过来啊。 事情还没结束，我不打算回去。 我都让乔玉给你搭把手了，你怎么老把人往外推啊？ 说了我对他没兴趣。 那你对谁有兴趣？喂，喂，你躲什么呀？你喝什么水啊？啊，被我问到点子上了吧？有人了。那个人是谁啊？ 你不认识？ 我认识才怪。你不说我就随便猜了。你高中出国这么多年也没见跟谁好过，那就是中间回国认识的。可你都7、8年没有回国了，那就是以前的老同学。哎，我说你这算是早恋还是晚恋呢？ 我不是喜欢他。 不喜欢你干嘛折腾自己，失魂落魄的。你跟他吵架了？ 没有，我不会跟人吵架的，也不会自我惩罚。 这没有意义。我…… 你别提什么抑郁啊、情感障碍啊，那都是借口。打个比方啊，我就说我遇到麻烦，你心里再无动于衷，也会回来帮忙的，对不对？ 那得看是什么忙。 哎呀，是就行了呗。有些东西吧，你的理解和解释跟对方不一样，没关系啊，那也不代表你们说的一定不是一回事。尤其是感情这么虚无缥缈、弯弯曲曲的东西。 那天我让他不要尝下去，我认为未知的情况会很危险，他很生气地走了。 找人怎么就有危险了？那你跟他说了没有？你怎么想的？ 没有。 然后你就回家宅了几天，把自己搞得很紧张，压力很大。得，看来是认真的了。 你还有没有事要说？没有我就挂了。 当然有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 不合适，我挂了。 等，你不是正要查祝瑞还有他公司近几个月跟国内的联系吗？ 怎么样， 有眉目了？不过可能是你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，人还在追踪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吧。 知道了。 还有，你别再这么下去了，不然到时候绑也得把你给绑回来。你爸爸托我们家照顾你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我爸妈先不放过我。 嗯，挂了。 那你想知道在我看来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？在此之前我做好了下次带你去见我家人的准备。 见家人？孟昭， 你刚刚问我时辰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这些年跟他见面不多，在我印象里他对你非常信任，这种信任既莫名又坚定，仿佛把你当成亲人。还有，虽然他看上去很冷漠，但内心对于感情其实是非常渴望的。 陆时辰他渴望感情吗？ 他呀，只是因为失忆所以迷路了。你找我打听过去是遇到什么事犯难了吧？跟时辰有关？ 算是吧。 你怀疑他，又不能笃定他有问题，对吧？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，就是时辰这孩子本性不坏，伤天害理的事他应该干不出来。 那陆承泽呢？ 承泽啊，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如果时辰平安长大，一定会长成承泽当年的样子。很多人都以为承泽是因为一时意气或者想博个名声，所以接手那个农民工讨薪案，但其实不是的。他接手每个案子都是出于本心，他想直接帮助那些人。你知道他大学是怎么过的吗？每顿饭一个馒头一碟咸菜，再接点食堂的免费餐，就糊弄过去了。一年 也不见得买一件新衣服。 他家庭条件不太好， 再差也不至于这样。而且他一直勤工俭学，外出做家教。你知道他的钱都去哪儿了吗？ 不知道。 20年前是中国基建和城镇化发展最快的阶段，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。那时候法律不健全，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很淡薄，很多农民工连合同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给人干完了活转头就被赶走，拿不到一分钱。他们没钱找专业律师，也申请不到法律援助。有脑子灵光点的就到政法大学拦路问询，希望有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能帮帮他们。有些学生看到这些民工就会走得远远的，不想沾惹麻烦。也有些学生会听一听他们的经历，觉得没希望就劝他们放弃，而程泽就会主动走过去， 别急， 尽可能的帮助他。 资料也给我看一下，我看有没有办法。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看着你是个好人，好律师。 打官司嘛，哪里都需要钱，程泽都是自己掏钱去帮忙的，也不要酬劳。有的人讨不到钱，但又急需要用， 这些钱你先拿去看病， 他就自己垫给他。 还完以后再说，生活总要过的吧。 啊，有一次啊，他去办公室跟我请教农民工维权的问题，聊着聊着突然就晕倒了。他是厄运的，我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，但能成为他的老师我很骄傲。 但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拒绝了我。 你舅舅那场官司虽然是我跟你们家在沟通，但其实案子的主导律师是程泽。时辰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没多少时间准备了，很多东西都是程泽通宵熬夜做出来的。开庭那3天他几乎没有合过眼呐。如果没有程泽的付出，光凭我，你舅舅也很难翻案。 陆叔他在背后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 小梦，程泽是我的学生，时辰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我一直相信江山能改，本性难移。今天我说的一切都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不是以法学教授的身份，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啊。 知道了，周老师，谢谢您为我解惑。 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如果事关重要，你多问问别人，不要被我一面之词影响到啊。 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搞清楚。 小梦要走了，不留下来吃饭？ 啊，不了，师母。有件事我得去确认一下。 在家待着别捣乱，我有事出去，晚点回来。 一份忙的灵魂从皮囊向外观世人， 如何区别死与生，他满怀疑问，直到你叩门。你是第一道倾泻天光的裂纹，刺尖它为之沉沦。你还是他第一道吻痕，此后他分爱恨。因你对世界那么多热忱，连他也开始学着求生，学着期待下一秒余生更多。一见日泪标本，它活得越来越逼真。尤其他眼中热忱，你来更升温。真苏醒的灵魂，看皮囊中虚伪世人，谁会在乎假与真？若非你叩门，他也不过问。你是第一道倾泻天光的裂纹，他以你分割成灵魂。他并未有去光的本能，只是想谁让你失应在他人生的吻痕，在黑暗割到光明的伤痕，别等到人间也太深，既然唯有将霞光的神便作之我的人，兑换个眼神，奔赴下一程。他心说如果此番心存，还想问你要天亮时分一个 听到我要去相亲，你什么感觉？ 心脏的地方好像空了一块了，微微钝痛的感觉。 你在难过？我相亲，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？ 因为你跟别人在一起，做我们做过的事，往后我们不会再有关联。 你这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吗？那你想好了？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？陆时辰，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？这么多年来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说明你 喜欢 我呀。陆时辰，我们约法三章吧。 你说。 第一，不许对彼此再有隐瞒。 嗯。 第二，不许再独自行动。 好。 第三，不许再说到此为止。 小刀， 不准叫小刀。 孟小刀， 你还来劲了是吧？算了，小刀就小刀吧。 我爱你。